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吓，咁啊而家呢个礼拜啦，咁啊嚟紧听日有游行，咁啊后日亦都有游行，咁啊今个礼拜咧就节目就冇咁多嘅，因为其实过往两个礼拜啦，就都好 aggressive 啦，即系礼拜六日，即系一。日咧，每日咧都分兩線嘅，大佬，即係上個禮拜亦都係，係嘛？即係又去呢一個大埔，又去呢、這、一個咩？即係，唉，我都唔記得啦，大佬啊，真 係 嗰度我都唔記得啦。又去北角，跟住又去邊度咁樣樣。即係嗱，其實你兩日係四個地點咧，跟住然之後咧，四個地點之後咧，跟住又好似以呢一個四個地點咧為一個同心圓咁樣周圍打遊擊。其實嗰個而家即係過去 兩個禮拜， 過去兩個禮拜咧就係咁嘅模式嚟嘅。咁但係。就是好奇怪啦，上个礼拜即係我以为呢咁样搞法啦，搞到即係全港啦，即係多区放题啦，多区呢一个即係催泪弹放题，啲人会闷啊，会厌啊，即係嗰啲街坊唔会 like 啊，但我竟然又唔係喎。 点解呢我想正正就想回应你呢个 point。上个礼拜日主要两个地点。一深水埗。二就是这个的 大埔 维园 葵芳 维园 维园 OK 两个地点 start 开始、你不要说 run 那些 run 了、找了很多地点、我一路数我因为那天我刚刚回香港、第二天就回到来的时候我一看维园那里是一个足球场 是不是很多人嘛 我当你打你五线的深水埗多啲因为今天有去我跟他 confirm 了他是万计我打你两万好啦我当加埋五万其实呢本来呢嗰、那个正如头先你嗰个描述咁其实已经开始呢是 settle down 的。人少了。 低单啊即是人已经少了啦。即是 我本来想用低单不过 我觉得即是大家用 settle down 会好啲。 呢、這个其实我哋预期过嘅就是其实8月5号呢即是其实出咗超 bit 之后呢其实应该啲人呢就少了嘅。 但是呢你有冇发觉呢佢係不斷喺度挑引緊，好似想大家唔好完咁。 即係你話差佬？ 係啊， 唔單止係差佬，嗱，差佬只係即係執行成個暴力嘅行動，或者係武裝行動嘅一個嘅手臂嚟嘅啫嘛，係咪啊？所謂arm嚟嘅啫嘛， 喂，但系佢系唔想完嘅、哦，喺成个过程里边，你完全睇到佢嗰、那个部署嘅、嗯。第日国务院开嘅招待会就话恐怖主义苗头啦，越嚟越加温啦。 啱啊！ 开头就话即系少数激进分子，跟住就话有恐怖主义苗头，系不断咧系 loop 咧，系关于暴力呢样嘢嘅。 嗯 嗯 ，OK， 加大佢。 嗱，但系你就算睇嗰日。hit and run 嗰啲，即系所谓前线嘅手足嘅话，其实加埋咧，我估系大概1000多度嘅啫， 走嚟走去添啊， 仲系即系去完呢度去呢度，但系佢系度度咧都喐嘅，系越嚟越夸张，我哋话斋未厌咁，佢不停喺度放出去弹嘅， 两个地点，然之后一个 葵芳就直射埋去， 系啊， 系咪？跟住喺泰国。就落楼梯照打， 落楼梯照落煲大， 跟住你咪睇下咯。即系你包括你前呢两日，其实本身好小事啊。其实真系你话烧衣嗰啲咁嘅嘢，喂， 仲喺行人路啊。 其实小事都小事都唔行啦。其实百几有啫嘛。我听讲喺深水 埗边， 最多200啦。跟住喂，喺搵啲镭射笔咁样样，系咯喺度照下你嗰个警署，叫你收嘢，搞到你要落街出防暴放呢个催泪弹，仲要对住个巴士喷，系咪黐线噶呢啲系？ 所以咧嗱。我觉得唔单止要睇佢咧，佢成个嘅形式咁系点做，个 means 系点样，而系我觉得佢成个嘅动机系在于咩？ 唔想佢收手。 明明嗰个运动咧，都已经去到即系喺8月5号嘅临界点完咗之后，一个转捩点之后咧，你好似唔想我哋收咁样嘅，系不断喺度激起嗰个群众嗰个情绪同埋愤怒。 唔系你见到啊，其实你嗰个深水埗嗌咪嗰条友已经系啊，系嘛？跟住你话人哋啲话系收嘢啊嘛，佢话收啦，系嘛？你哋收系嘛？你梗系话紧你隔篱嗰个啦， 唔系同埋 你班犯罪分子吓。 我老实讲，对差馆嚟讲，对差馆嚟讲，如果我系做呢个 commander 嘅，喂，你喺门口烧嘢，又唔应该捞我， 咪咯？ 喂，嗰啲人又冇阻住，啲人又报案，亦都冇人报啦。而家呢个时候，大佬仲边个信差佬啊？ 咁啊，烧完就冇嘢噶啦。 喂，你继续喺度照，我咪行入去咯。 啊，冇嘢噶，其实。 关你咩事啫？ 佢可以唔理嘅，其实。 喂， 又冇人掟砖。 所以我觉得佢成个嘅部署同埋个行动系在于本身系乜嘢咧？明明你呆呆嘅，佢特登再撩起你嚟。 啊， 仲要出嚟射35个出嚟弹。 你正正就系嗰日啫嘛。本来你得翻几百友嘅时候， 冇几百喎， 边有百几啫嘛， 百零友嘅嘢。 你嗰啲记者照都照唔到人嘅， 记者真系可能有几廿人，记者有几廿。 你射嗰个所谓嘅医护嗰个女仔嗰个眼嗰次，喂，你系刻意咁做噶嘛？ 系啊， 喂，啲人都散紧咯。 唔系嗰个鬼佬就作证嘅，其实佢之前 嗰个记者啊嘛， 个鬼佬记者，英籍嘅鬼佬记者，咁其实佢就话咧，其实之前已经感受到啦，有啲子弹喺身边咧，即系其实系穿来插过嘅，因为佢听到嗰啲咧就唔系嗰啲叫做催泪弹声，佢系听到11声嘅。11声，其實呢啲就好明顯係布袋彈呢啲聲啦， 或者橡膠子彈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就咁講，佢就話咧，似原本咧個目標咧，可能係佢嚟嘅 射記者。 咁係啦，就係射佢。咁但係最後尾咧射唔到，咁變咗係射咗嗰個女仔咁樣。而個女仔咧最後尾佢個講法咧就話探個頭出嚟，即係佢個妹就話佢探個頭出嚟，所以先 喺嗰個巴士站 嗰個平 廣告板 嗰個板嘅罅度。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你話真係你喺前線啦，呢個 佢想射個記者幾？ 我諗其實佢呢一個就算佢如果射到記者又好啊，射到呢啲咁樣嘅護士都好咧，其實都係正中佢下懷咧。其實佢自己本身都想做到一樣嘢，就話，因為其實之後咧。咁佢哋嗰啲咩警嗰啲警察下昼嗰啲记者会都讲过啊嘛，你出现一个地方，唔系啊，呢个系你呢个系保安局局长啊李家超讲啊，李家超讲喂，你喺嗰个地方就自然有咁嘅风险噶啦，讲呢啲乜嘢啊嘛， 唔系，但系个客观效果， 即系佢唔想咁多记者去报道， 客观效果系制造啲乜嘢咧？就系继续激起个问题， 冇错 啊 ，OK， 跟住我哋喺咁兴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会升级噶嘛， 系。 啊！呢个好自然嘅现象， 即系唔想完，唔想单嘢， 唔想单嘢完，继续持续落去。你谂下，原本都谂住呆单噶啦，跟住你第二日唯有就系机场都要去啦， 冇办法啦， 系咪？就逼爆机场啦，跟住国界就咩镬啦，就系你取消咗航班啊嘛。咪当然嗰日系客观上系冇办法，只可以飞得到嘅，因为点解啲人都塞车，塞到飞起啦。好啦。跟住你谂下，佢再派公安落嚟，OK， 混入去， 特登系俾你打噶，最惊你唔打啊！呢个是此其一。你谂下嗰日星期日系 爆咗嗰班黑衣嘅差佬。 嗯， 其实佢制造咩咧？即系 唔想例如， 嗯， 激起你嘅客观效果就系激起你爆嘅好气。 系，佢可以唔爆喎。 跟住咧，我哋客观效果系点咧？捉鬼咯，系咪？令到啲僆仔有一样嘢系会担心嘅，或者前线嗰啲手足会有一样担心。喂，大佬， 隔篱 你叫飞石嘅，究竟系咪？是差佬嚟噶， 隔篱嗰个系 你烧差馆嘅，究竟系咪咩噶？ 你掟汽油弹嗰个咪咩嚟噶？ 嗱，除咗佢一路系激起个民愤，想大家将嗰个行动系升级，甚至乎系暴力化之外，你第二样嘢就系吓窒咗啲友，因为点解咧？大家都有怀疑啊嘛。 嗯。 所以最初嘅时候嗰个策略就系话，不阻止，不割席，不督灰。咁而家要 要督灰噶咯？ 我而家要督噶咯，因为嗰个差佬嚟噶。 系啊，入佢有荧光棒喎， 卧底嚟噶噃。咁當然啦，喺我哋成個運動嘅策略嚟講，唯一個好處就係咩咧？就係過往嗰啲嘢，有啲人已經揾緊出嚟啦。 嗯， 包括國旗嗰個，又好似係佢啲差佬嚟嘅噃。 但係佢係拉咗，拉咗五個人咯，琴晚。 拉咗通常可以係即係高高好對起，就輕輕放下嘅。 喂，跟住話射阿叉嗰個 女仔，又有熒光棒嘅。 唔係嗰個嘢咧，就其實啲人認到，就係話其實咧，即係喺禮拜日啊。禮拜日即係暴露咗身份呢，其中一個女警嗰個就係佢嚟㗎嘛。 係喺個喺有影響牌㗎，真係。 個裝束其實係同埋個身形都非常之似㗎嘛，同埋佢哋戴啲珠咗好統一嘅，都係 粉紅色 嘅，即係粉紅色咁樣嘅，其實係。 但好多人話咗，好多人都用粉紅色。 唔係我知， 唔係警察定係粉紅色。 但就算啦，第三 採購啊， 第三個 incident 就咩呢？就話有一架車喺八月五號嗰日咧，俾人 block 咗，跟住嗰個咧係打爆咗人哋嘅車嘅玻璃嘛。 係。 有啲人又話係差佬嚟噶嘛？ 呢個其實就蘋果今日亦都做咗一個新聞啦，就話其實訪問翻咧，即係當日其實喺八月五號喺彌敦道其中一位示威者，咁佢就話咧，其實啊，即係有一條友最後咩暴露咗身份啊，那個黑警咧，那個黑警卧底咧，那個鬼差咧，佢把聲佢認得到啊，佢就話其實之前咧佢聽過呢把聲咧，就叫佢咧就想漏佢啊，去襲擊警車啊。然之后就话我有兄弟喺呢一个尖沙咀即系搞紧嘢，咁你嚟唔嚟埋啊？咁样样，即系其实佢系溜你啦，佢系引诱你去作犯罪啊！ 咁元朗警车可能都系佢哋自己打烂噶， 唔出奇噶，唔出奇噶。 咁嗰日警车元朗做咩无端驶入人群啫？ 系啊，同埋啊，仲有一样嘢就系机场啊，礼拜二嗰日啦，即系其实记者出事，即系所谓记者咧，其实呢个其实 国安嚟嘅， 系个国安嚟呢， 或者环球时报啦，系啊， 咁嗰条友咧。即係其實呢單嘢咧，唔知你最近有冇收到一啲錄音咧？即係其實有啲 WhatsApp 錄音咧，有一啲對話，即係有條友喺度好驕慶嘅，啲前線警員嚟嘅，就係話江敏強呢個撲街嚇，即係其實佢係即係新界北指揮官啦。咁但係其實佢當日咧，佢係即係負責嗰個 operation 咁樣嘅。咁佢就話啦，就話喂呢條友咧，叫人哋唔帶裝備上去前線。去呢一個機場， 就想差佬落單， 係啦，就想嗱，佢又冇咁講啦，咁就屌佢老母啦，就係其實班差佬就好僥倖啦，就屌佢老母啦，最後咩好彩個記者冇事啫，係嘛？仲話即係其實係多謝啲警察咁樣，我覺得好 慚愧啦。而家你大家一定要從呢個方向去即係思考個問題嘅，唔係懷疑添啊，喂就係。喂，佢哋系会自编自导自演嘅， 佢就系想有，即、就、系、是、想抹黑你出事。 因为佢好简单啫嘛。喂，第一，佢向内地人民宣传， 就 系 而家啲香港人系生翻嚟嘅。 佢其实由新城市广场咧，大家一脚兜咗佢落去电梯嗰阵时候咧，开始喺内地宣传噶嘛。 谂呢样嘢噶啦， 跟住就不断咧，例如嗰个阿伯喺机场俾人阻住啊，俾啲后生仔啊， 呢啲就系佢哋要嘅画面啊嘛。 或者系而家环球时报嗰个记者啊， 环球时报嘅记者有人 cam 咗图，咁啊，我哋可以睇一睇嘅。咁啊，即系啱啱收到张图咧，就系话环啊呢个傅国豪啊，就系呢一个环球时报记者啦。就原来佢系啊呢个国家安全部四局，做咗十年嘅呢条友系。 咪所以佢咁勇 吓， 你有冇发觉嗰日咧？佢就话我支持香港警察嘅，你打我啦咁样嘛。 你唔系啊？佢话我支持香港警察，而家你可以打我啦咁样样。 叫你打佢啊？ 就叫你打 佢。佢就要一个咁嘅画面。 所以件衫就有个 嗌。唔系嗱，佢第一佢要咁样讲，佢咁样讲咧就好似慷慨就义咁样样。咁然之后你啲友去打佢啦。 咁就证明咗你班友系生翻嚟嘅咯。 喂，但系周边嗰个睇住咧，去打佢嗰班人嘅，喺外边喎，唔喺里边围住嗰班人打佢。突然间有两个 咧，就有啲手啊嘛， 揸住一个嗰个咧，嗰个一块黄色嘅板咧，就系话 一嘢车埋去， 小心地话啊嘛。喂，佢明显唔喺里边喎，无端端有两个人喺外边行入去打佢。 系啊， 跟住里边嗰啲反而围住叫唔好打嘅。喂，真系好奇怪嘅。当时张超雄喺度噶嘛，佢系惊张超雄救走咗佢，跟住。同阿郭嘅嘢喺度㗎嘛。 係 啊，我睇咗成晚。 所以我简单嗰个总结就係，我发觉呢近排呢啲咁样嘅现象同埋迹象呢，就係第一，佢唔想你完嘅成个运动。佢继续激起呢班人嘅 想你失控啦。 想你继续升级。跟住呢佢就要呢啲画面。 其实呢个你要諗下，佢究竟佢 endgame 系想点先。 咪想降佢落嚟囉。喂，解咩落嚟，林郑月娥咪做多一届㗎啦。 解放军落唔落嚟嘅咧？我留翻一阵我一节，我哋再 研究， 因为我哋时间唔够。我觉得佢最重要嘅考量嘅一样嘢就系咧，佢一定要咧，起码各打五十大板。OK， 嗱，你话得差佬，正如头先你嗰个调查，即系两条唔同嘅问题，68% 认为差佬过分武力嘅，但系都有40%认为我哋示威者暴力。OK。嗱，如果你制造多少少呢啲画面咧，就唔止40%嘅咯噃。 即系拉翻个五波出嚟。 系咪？所以你加嗰条数系唔加一百嘅，因为佢两条分别问啊嘛。 咁唔使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咯，因为大家都五啊嘛。 唔系嗰阵时咧，佢先至成立嘅独立调查委员会咧， 成立 嚟去 end game 啦，同你。 O K， 就系点咧？就各打五十。 大家有错， 咁 大家都有错， 然之后一齐特赦咯，系咪？系咪咁样咧？ 唔系，如果一齐特赦都 O K， 但系而家最大嘅问题边样？而家最大嘅问题系边样嘢咧？就系佢只系喐你示威者，就唔喐差佬嘛？你有边个一个差佬系喐过啊？同埋老实讲，我想喐我都唔知点喐。 佢唔今次唔敢喐啦，系嘛？ 元朗都冇啦。 上次雨山人洞打警啊，唔敢。 问题你连个 number 都冇，我点 问 啊？ 唔系你机场， 你已经残啊！ 你机场礼拜二嗰日先恐怖，成班友好似任何人咁样啊，大佬。 哇，瘦，喂，好瘦啊！ 成班友系黑。系着到黑咪掹噶嘛，跟住连个样啊，都搵啲反光纸啊，即系其实系遮住只眼噶嘛。 喂，但系 所以而家你话呢班友， 好瘦啊，班友唔知咩？ 唔知啊，即系你即系你而家有班友咧，就话其实而家琴日好似仲有一条片走出嚟，就其实喺黄埔嘅，有一班差佬，咁普通嗰啲广东话都唔正嘅，系嘛，就喺度讲喺度话，即系话咩啊？我唔知话，我而家怀疑你乜嘢咁样样，即系佢嗰啲广东话系完全唔正嘅，而家系越嚟越多啊！呢啲又唔识警例嘅，而家啲前线差佬系，咁所以 有啲人怀疑就话混入咗好多武警喺度 啊，2000啊，咁咗啦， 二千添啊，咁多啊， 系啊，其中一个法国嘅学者，如果冇记错， 法国学者 数咗佢噶，有2000计咗佢噶嘛， 系啊， 同埋佢而家讲武警喺深圳都系准备10000啫嘛， 啊， 就咁简单。 咁啊，準備嗰啲俾你睇嘅啫。 唔係，但係我覺得佢成個重點係乜嘢咧？佢一定要製造呢啲咁樣嘅場面咧。 嗯， 第一佢要係逆轉翻個民意，各打五十大板。同埋咧，佢係唔想你完嘅。 嗯， 佢唔係局你出解放軍啊。 嗯， 應該我哋再分析點解唔會99%係唔會出解放軍，而係佢要製造呢一種嘅恐慌，去 settle 呢一個運動啦。嗱，頭先我講咗啦，第一。喂，大家疑神疑鬼嘅时候，喂，咁又唔好同佢喺度癫咯，咁啲人就会褪噶咯，即使系前线嘅手足部分啦，系嘛？喂，大佬吓，原来叫掟石嗰个系差佬嚟噶，叫掟石嗰啲系黑社会嚟， 唔掟噶啦，以后 系咪？ 咁掟噶啦， 喂，大佬拉咗佢都冇用，拉咗差佬之后， 因为原唔系咁，而家个个 都可以放噶嘛， 而家个个 佢唔告噶嘛， 而家个个裤袋都要袋住支荧光棒。 喂，呢个 有事搣咗佢啊！ 喂，呢个此其一个后果。第二就系佢不断令到大家咧系好似 keep 住唔完咁样，佢继续 come back。 咁啊，呢个其实继 续升级。 呢啲嘢咧，其实都系历史重现啦。其实你大家记唔记得咧？就其实5年前雨伞运动啊，10月17号呢个旺角啊，原本佢收翻净系一个 block 嘅啲咁样嘅占领区啊嘛，最后屘自己撤退啊嘛。系嘛？即系呢啲嘢咧，其实咧，嗱，你见到差佬咧，佢话你话佢有冇能力驱散啲示威者，永远都有，永远都有 策略上 系啦。问题就系个 agenda 系啲乜嘢，系咪？ 咪所以点解大家一定要即系注意同小心就点解咧？喂，其实对当权者嚟讲咧，佢既可以扮你嘅对家白衫， 嗯， 更加容易就扮你黑衫啊嘛， 嗯， 喂，扮黑衫同乜嘢啊？客观上啊，大家估计一下， 嗯， 跟住咧就系做到最激进、最暴力嘅嘢。 嗯， 所以而家大家好简单，就所有嘢入晒佢数得噶啦，掟鸦叉又好，掟国旗又好，火烧差馆又好， 系咪啊？但系你就大家要注意一样嘢，就系你唔好陪佢癫啊，大佬。嗰啲有做完之后唔使拉噶噃，唔使告噶噃，甚至乎系煽动你去做噶噃。系嘛？跟住而家就拉埋你嗰个负责。 喂，咁所以尖沙咀你睇到噶，前面掟嗰扎人，后面有一扎人几好远嘅，喺柏丽大道而家。 嗯， 但系佢跟住冲过去嗰阵时，嗰啲班咪走唔切咯，因为聚晒喺后面咯，全部。 嗯， 所以睇个画面，而家系真系咁样嘅。 你而家你掟，我觉得就咁样讲咯。其实即系而家去到咁样咧，有一班连登仔咧都反思，其实系点样去即系反制呢一个叫鬼嘅问题啦。咁、我见到有个 post，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就系、叫做话咩勇武和理非大和解。嗱，睇下呢个 post 先，就系终极行动守则上线了啊！ 系咪有红色 highlight 嗰啲啊？睇 系啦，即系我哋一班银行家，其实话呢班其实都系专业人士啦。咁佢话即系都想做啲文宣，就其实咧就要大家一齐赢咁样样，咁啊举咗啲咩《孙子兵法》嘅。咁佢就话啦，嗱，武力使用大原则咧，即系你首先就一定要最紧要啦。其实你勇武都好啊，你都要底线嘅。你究竟目的系咩咧？你唔系要伤人啊嘛？系嘛？你而家你主要做一样嘢咧，就系预判式自卫同埋集体自卫。好啦，咁啊去到喂，话俾人听，我哋系呢一个战斗人员，我哋唔系暴徒啊。嗱呢样嘢咧，我觉得七一嘅时候咧，七一冲入立法会之后咧，其实一班后生仔做咗一个好好嘅示范， 做得好啊嗰次。 嗰次做得好好，其实佢哋就算走之前啊，你听下边个梁继平佢都讲啊，我哋要话俾出边听，我哋唔系暴徒。系嘛？首先我哋一定要读嗰个宣言，同埋即系佢哋亦都好自制，就唔会去毁坏嗰啲文物啊嘛，系、嘛？即系去攞啲嘢饮嘅时候， 佢有指标性噶嘛？ 系啊，即系佢讲到明，就算毁物嘅话，一定要留翻啲好有意义嘅 message， 唔可以无差别咁样乱咁毁坏嘅。 佢上一次嗰个立法会补充两句咧，佢所有做嘅行为系好有 symbolic 嘅，人哋觉得你好 civilized 嘅， 好合理啊！你系应该咁样发烂渣。你俾人哋感覺係 原本嗰個成個行動咧，最初嘅時候咧，都大家係有質疑嘅，因為你話大佬立法會都冇開會，你走去做 乜 嘢啊？係咪七一嘅遊行啱開始？ 同埋你留低嗰啲 message 其實好有意思，其中有一條柱裏面你大家講，即係你大家以最後尾耳熟能詳就係話，即係喂，是你教我們係嘛？即係和平遊行示威沒有用的。喂，呢個咪就係最大嘅嗰個控訴咯。咁好啦，跟住就話即係第三啦，就係話唔好用道德直覺判斷邊個抵打。即係當你有一個人落個單嘅時候咧，你又唔好覺得咧，即係佢抵打而打 Q 佢係嘛？即係打人係永遠係唔應該做嘅呢樣嘢就係係嘛？即係嗱咁啊，佢下面寫咗好多守則啦。其實嗱呢啲我諗大家自己去睇啦，因為 其實點解咧？其實一句總結啦，即係呢班朋友寫呢篇文咧，即係好有 好有心思嘅，好有心。 但係我自己嘅諗法就係點咧？因為點解你只要維持翻咧和平非暴力嘅抗爭嘅話，或者成個即係非暴力抗爭嘅話咧，其實就已經嗰啲鬼係產生唔到作用噶啦。 嗯， 係咪？同埋咧，我哋係維持呢個原則嘅時候咧，其實係好難咧令到咧係對手插入嚟我哋嗰度噶嘛，同埋製造咗呢啲咁嘅鏡頭噶嘛。喂，正如嗰陣時候我哋去做呢個非暴力抗爭嘅訓練嘅時候， 係啊， 喂，第一就係、對家會走嚟攻擊你，究竟你點樣去擋呢？例如我哋嗰啲所謂嘅糾察，係嘛？你咪俾佢打咯，打先咯，因為保護你自己嘅群眾嘛，跟住啲群眾要慢慢撤退嘛。 嗯 ，OK。第二就係你自己嘅群眾裏面有多人都可能係上咗頭嘅，咁我哋點樣去安撫佢？點樣去撳住佢？而唔係咧，係製造到有時我見到啲黑衫嘅。都唔知系堅定流嘅，都系自己人打自己人嘅。 有啲片咧，如果你見到啦，係有啲人咧，即係開咗氣槍之後，你即刻閃咗去。我呢啲片我都有。咁即係其實通常做呢啲嘢嘅人咧，其實佢係用口多嘅，用口多。如果佢真係行， 唔係喎，用手喎、今次。 用手都好，但係其實佢哋都好快縮咗去嘅。有時就係、 一射完就走啊。 係啊，射完就走嘅 ，hit and run 咁樣樣嘅。咁、如果你話見到呢啲嘢，其實我覺得大家前線咧最好有共識，即係好似頭先即係嗰個連登仔嘅 post 咁樣有個共識，即係有啲嘢有啲行為我哋唔應該過界嘅。即係你話毀物可以，但係咧。即係其實去打人咧，即係其實你都唔好都即係我諗 盡量冇避免啦。 掟嘢可能有啦，係嘛？但係掟嗰啲即係其實都冇乜重量噶啦，又掟遮嗰啲掟遮有咩用啫？ 唔係好簡單啫嘛，我用翻你嗰個 term 不切割嗰個 term 嚇。 嗱，我就唔可以，我老實講咧，就係覺得唔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嘅。我哋要切割唔係人啊， 切割行為咯， 行為。 我要見到啲行為咧，就我哋應該阻止。 係啊，喂，咁你鼓吹暴力，喂，第一。我哋系不对等嘅暴力嚟嘅，人哋系合法使用暴力。 系啦， 喂，你如果我唔切， 同埋永遠有人落單嘛，永遠有人被捕嘛，即係你前線嘅示威者，你咁勇嘅人咧， 好危險 嘅、 啊、大佬，俾拉 佢 打到 一嚟危險，二嚟喂佢而家咪話即係撲街度，佢話將你啲友咧扣咗之後咧，即係放你去呢一個敏感度嗰邊， 新嗰、那個靚啊大佬， 嗰、那個咁樣嗰區嗰個 扣你廿四廿幾小時，打到個頭都 流失咯。然之後佢就係話嗰啲三十個即係被拉咗嗰啲，就係全部即係有骨折啊嘛， 咪咯。 咁扑街嘛！ 由上个礼拜开始，即系直至凌晨星期。 啊，律师都揾唔到佢噶嘛？ 律师已经同我讲，因为我最近有机会见到其中一个，佢话全部系打到飞起，全部打到飞起 啊嘛！系行私刑咁扑街啊嘛！ 所以插庄稼禍嗰个阿妈阿爸咧出嚟讲佢说话咧， 捉嘅时候冇受伤嘅。 喂，你睇住佢上车噶嘛？ 系啊， 佢喺度讲紧嘢啫嘛。 行上去 噶嘛？所以大家小心， 打到落出去， 尤其是星期日。我覺得星期日咧，佢特登咧係俾個局我哋踩落去咧，實佢只係批准我哋喺維園嘅集會。 而家嚟緊禮拜日啊嘛， 咁跟住咧，大家就會照行嘅。但我俾個建議啦，就係、是、行冇所謂，因為呢個係一個公民抗命嘅一部分。行到去政府總部， 衝擊 行到去政府總部咧，嗌完口號之後咧，你都要翻去㗎。 即係打發現咧， 因為點解咧？我哋仲有好多鑊㗎，漫漫長路㗎。而家我哋最慘係乜嘢？我哋选兵接将啊， 系啊， 你俾人拉咗七百友啦，我仲有几多条友去打咧？咁 咪仲可以拉几多个？ 好似四百几友啊， 差七百几啦， 七百几咪放翻好多，放翻好多。 唔系，但系佢 告咗一百人啫。 但系佢哋 即系总前前后后，唔系摆上庭嗰啲，已经系七百啦。 零一，你咁样上个月话已经即系 target 咗七百人啊嘛，咁你拉晒噶咯。 佢而家话一千咯， 而家又一千 或者二千咯。 喂，咁你加埋假嗰啲唔止，加埋假嗰啲差佬唔止。 嗰啲差佬 即系而家唔系，而家喺前线呼机啊，嗰啲就解放公安嚟啊嘛。真警察就系扮晒黑衫啊嘛。 嗰个笔名咧就教你点样用认嗰啲鬼差嘅。咁但系阿金英话自己九样中咗八样， 咁冇讲啦。唉，几位金英自己讲。 唔系，其实好简单嘅啫，一个 solution 即系一个方法去解决嗰个问题。如果我哋 keep 翻和理非嘅非暴力嘅抗争嘅话， 冇用。 即使你摆差佬喺我隔篱，都冇影响噶。 系咯， 系咪？喂，但系因为点解今次我哋成个运动个客观嘅问题系在于乜嘢咧？或者系我哋一定要咁样做咧？就系、是、因为我哋戒晒口罩啊，呼机啊，晒啊，戴埋头盔，根本我就认唔到隔篱嗰个 Anthony， 除咗认到你个肥脚之外， 认唔到噶， 系咪啊？我都唔知嗰个 Anthony， 跟住原来隔篱呢个系差佬嚟嘅，我都认唔到，因为都系客观上我哋系咁啊。但系如果我哋和你飞游行嘅时候，我哋唔需要做呢啲嘢噶嘛？ 嗯。 系咪？你睇我哋嗰次一百万、二百万或者系50万都好， 唔使你隔篱嗰个边个嚟噶？ 咪大家系见真样啊！ 系啊， 咁你就系 identify 到啦，因为差佬系有样型噶嘛，大佬一路黑黑实实啊， 我礼拜日一定戴口罩。 我哋嗌口号嘅时候，佢唔嗌口号啊，系咪？好似咪去紧游行咁啊，即系无间道啊，杜文泽咁讲啊，大佬，佢明明做紧一样嘢，但系发觉佢唔系好专心啊，望住第二样嘢啊嘛， 冇错， 咪嗰个咪就系差佬咯。 啊！ 真系冇讲错啊！ 所以我喺西环嗰个添唔戴口罩嗰啲啊， 好，转头翻嚟，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